锵锵三人行，你们好，今天啊我们节目又是倾巢出动，幕后的主编邹雨天啊，我们目前的这个大嘉宾啊，这个徐子东都出来了。因为啊明天就是平安夜了， 对， 这等于啊今天咱们给大家要过一个这个圣诞节。你看这个雨天啊很有心思，专门买了这么一个 粉红圣诞 大窝头， 还很少见的粉红色的圣诞树。 哎，对，这反正是这个辛辛苦苦忙忙叨叨又一年，明年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很难说。是吧，在这哎两位都是给大家祝福一下，徐老师先吧。 就圣诞快乐了。 徐老师看着哪部机呢？ 哦，我找不到哪部机，我平常都是不看机的。 观众朋友在这儿看着您呢。 好，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啊 ，Merry Christmas， 对 ，and Happy New Year。 对，是，而且大家知道这个雨天啊，这一年来都是我们幕后英雄，对吧？在背后给我们准备话题，请嘉宾啊，也是我的好朋友。所以说今天呢，雨天是咱们的家长，也给观众祝贺一下。 好，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明天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对。对对，这可是来自当年红衣少女的祝福哦。所以为什么雨天到这儿有理由？大小也算个电影界的人士， 曾经对是演员 啊，是吗？我们今天要谈的正好就是圣诞档期的电影。哎呦，最近中国电影，哎， 你有什么？比较热， 你作为一个曾经的这个电影人，有什么观感？ 我觉得我其实说实话行吗？ 你说是当然是，谁让你说假话了？ 就心情比较复杂，就是从那个大的总的情况来看，其实是我觉得挺高兴的，就是因为特别多片子出来，就 是他们是有意排在这个时候的，是吧？ 我不知道啊，是巧合还是有意的哈？先是如果爱，然后现在是无极，然后马上就是千里走单骑。 King Kong 呢？还有 King Kong。 King Kong 是美国大片，好莱坞的圣诞大片。 魔戒四。 对，不是魔戒， 是 魔戒同一个导演 Peter Jackson 的新的。 King Kong 是以前原来那个大猩猩 重 拍的， 哎，对，重新拍的。 不是，那不叫魔戒，就那个我。 那个导他的导演，金刚的导演是魔戒的导演。所以就是说，等于这个情况很难出现，因为通常就是大概国产影片就是一部贺岁片吧，然后其他。前几年基本上是美国大片，然后今年年底就是连续的这么多电影。另外那海外呢，就是说华语电影，李安的《断背山》七项金球奖提名， 哎呦，那个我充满期待， 对吧？然后章子怡是因为《艺伎回忆录》，然后是 最佳女主角 的金球奖提名，这是非常高的荣誉，就是得不得都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华裔的演员最高的一个荣誉了，就第一次被提名金球奖。所以从总的形式来看呢，我觉得好像挺热闹的。 是电影局长派来的吗？ 对对，电影局 做个形式报告嘛。 但实际上我对个别导演的个别戏我觉得有点失望。 是吗？比方说 这个不好直接说吧，但是我觉得看电影嘛，就是个人有个人的喜好，就我觉得应该可以有人说不喜欢的，对吧？不能说谁都说喜欢。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这就说不喜欢的任务就交给你一天， 交给我。 对对对， 有点不大好意思，但是我对陈凯歌大导演的这一部新电影有一点失望。 为什么失望？无极， 就是对无极，因为我觉得其实制作上啊，或者是很多地方，可能我首先说，因为我之前是演员，所以我知道所有这个电影拍摄的过程的艰苦，我看得出来这部电影拍得非常努力，而且就是所有的演员啊， 花很多钱是吧？ 对，花很多钱，而且场面那么大，用了大概前后三年时间，而且其中有一些就是参与这个事情的，我也是我的朋友。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太忍心，就是说好像不太满意这种，而且演员非常努力。你看那两个韩国演员，不是一个韩国演员，一个日本演员， 真田广之、张东健，那中国话 说的，居然自己说了中文的台词， 都是他们自己说的， 每一个字都是自己说。 这家伙真是， 所以我觉得演员非常敬业，是就一句一句教的。 咱说叫天写文字叫天书，他们对他们来说说这个配音的时候，我想就叫天音呢，就是 因为 就是愣照着音咬。 那谢霆锋、张柏芝也是自己说的。 我看那个一个采访，那个陈导演说张柏芝是他特意找了一个女 一个广东电台的一个女孩子，是又是湖南人，又在广东电台 啊，那是我的母台、啊、 就是对带一点口音的国语帮张柏芝配音，因为张柏芝的声音有一点沙哑，不太适合那个公主的形象、哦啊、 配音、 啊、谢霆锋是完全自己讲的、啊、那个普通话非常好、嗯、 不容易。 但是那两个演员，因为我觉得一个演员啊，不用自己的母语演戏是非常难的、嗯、所以他们太不容易了。 对，以前有这体会、啊、 对他们就是很不容易、嗯、我觉得非，而且影片也有很多片段， 咱们花80块就进去看一汉语培训班呢？ 不， 你这有很多片段呀、啊，非常好。 本来要说不喜欢，先说半天喜欢的。 对，因为我很理解这些就是电影人他们的那个艰辛， 对， 但是呢，我觉得是不是有点用力过猛了？嗯，就是可能又有些地方没用到力，就是有一些该非常精彩的东西啊，没有。比如说我看到一篇文章，他就说这个关于这个景。这个皇城的设计，就说这么几个重要的景，一个这个皇城，一个那个金的鸟笼子，还有一个谢霆锋的那个景，就是这么重要的景， 搭出来的是吧？ 怎么可能最后出来效果不好，然后就可以过去了，就可以没有居然没有重新再做呀，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对，就是大煞风景。嗯。然后在剧本呢，因为我对陈凯歌导演是期待比较高的， 对对对，人 我觉得他可以更深刻，嗯嗯、但是我觉得好像差点意思。 你觉得差点意思吗？这个咱昨天这个我跟徐老师还共同相约哈、啊，学习了一下这部电影，那、嗯、徐老师的这个观感呢？ 这家伙坏了。 不是 什么话， 不是徐老师， 整天叫我们来说。 我跟你说，这个 把我们当枪使、啊。 这个种种迹象表明，我们也不太知道人家这个主创人员高兴不高兴听这些话哈。但是呢，我要说一点啊，没有证据表明对一部电影的一些批评或者表扬能对它的票房带来多大的影响。 通常是带来好处， 通常带来好的影响。对对对对，而且现在报纸上讲是什么？对于《无极》这部电影反差极大的口碑。使得他的票房一路攀升。 对，英雄十面埋伏都是很好的例子。 是不是 现在都有人排队买电影票？ 对， 这个。 所以说呢，说什么都行，全是为了帮助这部电影的票房。所以徐老师，您放心大胆的讲啊。 徐老师什么感觉？ 错怪张艺谋了。 这不是有个年轻作家叫韩寒？嗯。写了一篇文章，怎么跟你暗通款曲呢？ 是吧？有这么 哎呦，我觉得现在这博客，嗯、你这儿有个年轻人呢、啊，叫韩寒嘛，啊， 80年代， 对对，我知道、嗯， 怎么说呢？ 青少年写作嘛， 我跟你讲，就是我现在发现有这个我比电影评论家差远了，这个眼光犀利啊，嗯、就是说他写的这个，就是说要我说就刻薄。嗯，当然我并不同意他，并不完全同意这个韩寒的观点，嗯、因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用这么一种眼光去看一个电影，我跟你讲，任何一部电影你拿来。我仿照他的写法，我都能给你变成一个 讽，一个怎么说 就跟你一样嘛。说当初我们错怪了张艺谋，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英雄蛮好看的。我当初看英雄很多不满意嘛，我们不讲了很多嘛，对不对？对英雄这样。 但是你我从来就认为英雄挺好看的啊、 但是我现在回想 起来，我也认为无极挺好看的。 什么意思？ 你是都好看？ 我是最好的那种电影观众片， 就什么都可以。 我认为 你反正前面有颜色， 不是我 打打闹闹， 我哎对，徐老师最了解我。对于我这种人来讲，能够坐在电影院里，银幕上放出影来，那就够神奇了。我从来看电影没有中途退场的，再臭的电影我都认为是个奇迹。 你的意思我们太苛刻了？ 没有没有，这电影评论嘛，我请徐老师泛泛一下他的观点。 我的观点就是都是李安惹的祸，就是李安呢那个《卧虎藏龙》呢得了奖以后。就给很多中国导演呢产生了一个就是那个比赛之心，他们就觉得怎么这个李安这部片子就卖点中国东西，卖的也不怎么地道，怎么就好莱坞这么成功？然后呢，同时呢，好莱坞这几年呢正好是走一个色彩化商业化的这个非常，你像那个指环王啊、哈利波特啊，包括塔泰尼克，这些所谓大片都是少内容重形式。而这种少内容重形式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因为按以前理论的分析啊，是因为生产资料、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有好的 HiFi 好的家庭影院， 所以要求 DVD 呢内容在其次，你音响效果一定要好。 嗯哼， 进的那个小院线也是一样道理，因为它装了这么多杜比啊什么循环声啊，所以你的内容先别管，你一定要搞得你绕来绕去先要好。那么这个潮流呢使得我们几个金牌导演呢竞相，我不说落马吧，反正竞相走这条路。但是要是这个是代表中国电影的方向呢，那我实在是不敢苟同了，就是这么简单。 我就讲 咱们中国电影付出什么代价，20年前中国人多少人看电影，现在只有1%的人在看电影，只能进那些50块、80块的影院，电影已经从小馄饨变成鱼翅了，而这个鱼翅卖的又都是粉丝。 嗯哼哼， 大家以为吃了用了鱼翅的价钱去买这个，这电影你说比当初什么冰临城下、霓虹这个雪山上那个叫什么 冰山上的来客 哪里及得上啊？北那个早春二月 能比吗？ 就是不能比呀、啊！ 跟怎么跟霓虹灯下的哨兵都比？ 不，霓虹灯下哨兵都比不上，真的 是不是？这问题它能比吗？ 它没有文学性啊。 哦，你是 了， 但是人家不是要拍商业大片吗？ 不，商业也不是这么玩的嘛。你商业也不能当人家都是傻瓜嘛。你现在去看，我是请了个朋友陪我一起去看的，一路看一路跟朋友打招呼，抱歉，怎么看这个电影？那朋友欧洲回来的， 嗯， 他说你好不容易大家时间这么紧，为什么？我说我明天要做节目，得看一下。他说不好意思，人家怎么讲了？但是回过头来你想想。英雄还真不错，人家至少彩色好。还有你看了张柏芝你才知道章子怡还是演员。明白了没有？我们对章子怡真 错。昨天晚上是难为难为徐老师。 我的观点是都不错。中国电影繁荣百花齐放。 不，问题是我的问题是。 咱们去一下广告，待会儿再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谈谈这个我的观感啊，就是我是最好，我是没有资格做电影评论的人，因为我是那种最好的观众，就我爸爸教育我的嘛，碰见不好看的电影沉住气，待会儿就好看了。所以我是属于特别尽心尽力在电影院帮着导演自己感动的那种。但是我看到这个无极这个电影啊，讲实话，我看完之后呢，我有个什么感觉，我想想，我讲我最直观的这个感觉，我想叫好，可是呢好像又觉得有点虚，有点缺乏底气， 叫不出来。 对，但是我如果说不好呢，我又觉得有很多好的，所以最后呢我能得出的结论就是可喜可贺。怎么说呢，就是好像过去中国电影我没见过这种，这是一个新的这种神怪片啊，电特技大片啊，还没人这么弄呢。这东西在国内影坛来说，我认为凯歌导演他是一个开拓，是吧？但是呢，因为什么呢？咱们的眼光现在又都是全球性的眼光，什么那种《指环王》啊、《魔戒》啊，那乱七八糟，咱看的也多了。所以你要照那个一比较呢，你又会觉得，好像有点纰漏。比如说一开始你说那个凯歌导演也不太满意那个《王城》啊，差点说没拆了，确实是太假了，对吧？有些刀啊。架在脖子上那个，我一看那个刀也像假的。 他有一些特技做的。 那个流星锤，那个流星锤。 王菲还脱衣服叫大家打那个皇帝， 那个力度感就是差点。但就是我觉得好像能看出很多的追求。 不，说句实在话吧，因为他那有赵无极的形，没赵无极的神。你看他叫名字叫无极嘛，而且他那个色彩啊，这是赵无极的画，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而且我们对陈凯歌呢，就说句实在话了，我是一向非常佩服非常喜欢，我每次教材霸王别姬的电影改编本我一定拿来做教材的。 对对对， 黄土地对整整一代人 对整个中国电影震撼性的影响的， 他边走边唱啦，孩子王我们都忍受，孩子王当初大家那个阿成啊，我们大家都盼望着他戛纳拿奖，最后拍的是闷，但是这也还是一个追求。就算最近那个和你在一起，那个有些人说陈凯歌自己出来那个片子，陈红也演的， 哎呦，我看了哭了好几回。 有的人很不满意，我有朋友像甘阳他们就说，哎呀，陈凯歌怎么跟张艺谋这个比，不知道在比什么？他就说，我觉得和你在一起也还可以接受。而这个片子呢，也许就是期待值吧。 但是我跟我的所有的朋友讲啊，值得一看。值得一看 啊，值得一看， 是我认为值得一看， 我也这么认为， 对吧？ 所以我推荐了我父母去看，然后他们还说我们觉得很好看。 是，其实我，所以我就刚才跟你讲，就是矛盾心理，我想叫好，但是好像又觉得有点问题，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是个不错的探索。 从文学上来讲呢，他这种呢是用的像神话预言似的这种故事，而神话预言这种东西啊，不能现编的，你千万知道。所有的神话预言的东西呢，是几百年数千年积累慢慢集体创造出来的，嫦娥也好什么也好，就是这种东西，它是文学上做研究，它是一个经过很长时间的集体无意识凝造成的。所以神话这个东西你不能现编一个，你因为我要哪个演员演，我要什么东西，我加入一个神话的这个故事，这是不成的，没有现编的神话的，这个是剧本上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好像就是个成年人的童话，但是呢， 金庸那个才是真成年人的童话。 对，但是其中有些问题，他也不是小孩子能理解的，比如说那种命运、宿命、爱情、占有、欲求等等很多。我是你大家说这个好像不像陈凯歌拍的，其实我觉得呀，是陈凯歌拍的。有他一贯的对于那有点那种莎士比亚戏剧啊，还是那么一种因素在里面。 有些手法飞来飞去，像使我想起宫崎骏的《千与千寻》。 嗯嗯。 可是呢，宫崎骏的是用一个儿童的手法，表达出一个很实在的东西。 嗯。 你知道，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咱们看一段，反正是圣诞档期，凯歌导演给大家一份这个华丽的贡献啊，来。一种感觉啊，香港听宣传经常说个电影巨力磅礴，就巨力这东西是怎么形成的，它得是浑然一体才行。你像这个电影哈，凯歌导演这个感情澎湃哈，可是荡气回肠呢，有几个地方我都接近感动，可是我觉得被分散了。 哎，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是吧？ 对， 本来那个光明是个很好的角色。 对，我觉得好像到了那儿怎么又差了一点没到，夸又给引到别的地儿去了。 就是事儿太多了，就是哎又漂亮，这么漂亮的东西，哎一会儿那儿又一头，又同情他，又愤怒他，又这么，就是一些感情的冲突啊没有被浑然一体，这样我就刚刚到感动，但是好像又消退。 艺术成品上的问题还得从生产过程上去理解。陈红筹这么多钱不容易，但是你要同时面对中日韩的观众，所以你先看那服装，到最后那个元老，那个元老开会的时候，后面那都是日本人的那个服装，他是面对那个东亚所有的白领观众，你知道， 啊， 是很为难。你看他里边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又韩国又中国又日本的。 但是真是都不容易。我觉得这个中国导演 视频盛宴， 张 又一个视频盛宴。 上次咱们请来的那个谁，陈春，你知道最近有句名言吗？ 啊， 说陈凯歌、张艺谋是中国电影的一对豪乳啊。就是你们的作家 咕咚咕咚喝奶水，你打死我也不起来。 不是，就说明这每一个导演，我觉得这种大导演啊，他有种责任感，为中国电影啊寻找这个路向。 对， 这一点我觉得真是很佩服，而且我觉得我这个水平也没资格评论人家，对吧？大家皆大欢喜，很好嘛。 百花齐放，对吗？ 对， 圣诞节了， 觉得下一部星座会更好。 我们给大家这个也送出一首我们锵锵三人行圣诞节的祝福，就是什么一天专门找的， 对，是用那个路透社2005年的最佳图片和时代周刊的最佳图片， 对，然后就是一年来新闻大事的一些图片，配以 John Lennon 的这个圣诞歌 Happy Christmas， 作为我们 Merry Christmas 献给大家。So this is Christmas And what have you done Another year over And a new one just begunAnd so this is Christmas I hope you have fun The near and the dear ones The old and the young A very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德尔地板特约之凤凰紫夜快车。